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在古代，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自己手中的武器来捍卫正义。他们为了心中的某些信仰，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被人称为侠客。但是这些侠客并不是金庸、古龙笔下那些武功超群的大侠，而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但是因为诸多原因，很多侠客往往都成为了悲情之事。诸位好，欢迎准时收听由韩涛为您主持的迷幻时空。在中国古代历史中，曾经有这样十位大侠，被称为中国古代十大侠客。他们当中有哪些人，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今天的历史之谜，我将为您奉上中国古代十大侠客系列的第一集。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首先要说到的第一位侠客叫做专诸，他位列于中国古代五大刺客之一。春秋时期吴国唐邑人，据史书记载，专诸曾经是一屠户，长得目深口大，虎背熊腰，对母亲非常孝顺，是当地有名的孝子和义士。有一次，专诸因为和另外一位大汉发生争吵，继而动手，身边的人都规劝他们，但是因为两个人身形庞大，而且又都在气头上，谁都劝不住。众人看到这种情况，跑到专诸的家中，把他的母亲请来。专诸的母亲来了之后，严厉地叫了一声专诸的名字，他就停下了手，并且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母亲回到了家。这一幕恰好被路过此地的伍子胥看在了眼中，心想，此位彪形大汉虽然外表凶悍，但是如此孝敬，一定是一位人才。于是他找到了专诸，并且与他成为了好朋友。伍子胥何许人也？春秋时期吴国大夫，也是姑苏城的创建者。其实他原本是一楚国人，但是后来他的父亲和兄长因为楚国太子的诬陷而惨遭杀害，这让伍子胥大为恼火，于是逃往吴国，并且发誓必倾覆楚国以报杀亲之仇。伍子胥到达吴国之后，便去见了吴王僚，然后向他说明了讨伐楚国的好处，并且毛遂自荐。但是吴国公子光却前来阻挠，认为伍子胥想攻打楚国是为了个人的恩怨，并不是客观地思考这个举动是否会真的对吴国有利。听完了公子光的话，吴王僚放弃了攻打楚国的念头， 但是伍子胥却不可能忘记自己的血海深仇，于是他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法。他知道公子光一直想要杀死吴王僚，取而代之，就把专诸引荐给他，并且与他共商杀害吴王僚的事情。公子光了解到专诸的为人以及他武艺超群，认为他是能够成全自己大事的人才，对其甚好，不是隔三差五给专诸家里送礼品，就是找来好的医生给专诸的母亲看病，并且亲自为专诸的母亲做饭，这让专诸跟他的母亲都非常感动。专诸虽然感激公子的厚待而决心以死相报，但是牵挂自己的母亲，一旦自己死后没有人照顾，母亲知道了儿子的心事，告诉他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当名留青史，不要因为家庭小事而遗憾终生。他对儿子说自己口渴，要专诸去取清水来喝。专诸回来之后才发现母亲已经吊死在了后堂，母亲已死，断绝了儿子的犹豫之心，免除了专诸的后顾之忧。吴王僚为人谨慎，身边想要靠近他的人都会被检查，刀剑匕首都不能带入室内，但是吴王僚非常喜欢吃鱼。得知这个消息后，专诸想出了一条绝妙的计策，他告诉公子光，如果将匕首藏在鱼腹内，这样就有机会了。公子光非常感激，并且对着专诸跪下叩头说道，我公子光的身体也就是您的身体，您今后的事都由我来负责了。为了能够接近吴王僚，专诸特意前往太湖学习如何烧鱼。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专诸终于练成了一手烧鱼的本领。公子光设宴款待吴王僚，说是发现一个非常会做鱼的厨师，就这样把吴王僚骗到了自己的府邸。公子光先已在地下室埋伏下了身穿铠甲的武士，席间喝酒喝得畅快时，公子光假装脚有毛病进入地下室，让专诸把藏有专门制作的鱼肠剑的烤鱼进献上去。专诸捧着鱼来到吴王僚的面前，他突然发力掰开鱼，趁势用鱼肠剑刺杀吴王僚，吴王僚当场毙命，但是专诸同样也死在了吴王僚的侍卫的手中。而公子光趁机放出埋伏的武士，诛杀了吴王僚的部下，杀死了吴王僚，公子光自立为国君，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吴王阖闾。阖闾于是封专诸的儿子为上卿，将鱼肠剑寒封，永不再用。而且公子光根据专诸希望葬在太伯黄坟旁的遗愿，从幽安葬了专诸，如今红山东岭仍有专诸墓的遗址。 专诸位列于中国古代五大刺客之一，为了报答知遇之恩，他行刺吴王僚，却死在了侍卫的乱箭之中。他的母亲悬梁自尽又是为何？鱼肠剑和他有着怎样的关系？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侠客之专诸。 专诸刺杀吴王僚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事件，很多史学家也都在研究专诸的作为是不是真的有意义，是逞匹夫之勇还是真的侠义心肠。为了刺杀吴王僚，专诸不仅赔上了自身的性命，甚至间接杀死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这样的代价是否太大了呢？其实专诸刺杀吴王僚不仅为了公子光个人，公子光的父亲是吴王朱凡，朱凡有三个弟弟，大弟弟叫于季，二弟弟一妹，最小的弟弟叫季札子。朱凡知道最小的弟弟季札子非常有才能，而且治国有方，所以故意不立太子，想依照兄弟的次序把王位传递下去，最好把国君的位子传给季札子，季札子就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本领，也能让吴国更加繁荣。朱凡死后，王位传给了大弟弟于季，于季死后传给二弟弟一妹，一妹死后本来按照次序王位应该是传给季札子的，但是季札子认为自己没有统治国家的才能，竟然隐居了起来，吴国人就拥立了一妹的儿子僚为国君，也就是后来的吴王僚。 公子光告诉专诸，如果按兄弟的次序，季札子就应该是吴国的皇上，如果一定要传给儿子的话，那么他才是真正的嫡子，应当立他为君。虽然说吴王僚是吴国人选举出来的国君，但是在侠客专诸的心中，公子光才是一个有勇有谋之人，并且视自己为知己，所以专诸才义无反顾地刺杀了吴王。前面我们提到过，专诸刺杀吴王僚所使用的是鱼肠剑，据说铸剑大师欧冶子使用了赤井山的锡、若耶锡的铜，经过雨洒雷击，得天地之精华，制成了五口宝剑，分别是湛卢、纯钧、圣邪、鱼肠和巨阙。在这五把剑铸好之后，欧冶子找来了善于相剑的薛竹为这五把剑看相。薛竹指着鱼肠说道：“鱼肠剑逆理不顺，不可服也。臣以杀君，子以杀父。”欧冶子并不相信，但是后来的事情果然应验了薛竹的预言。经过一番周折，这把鱼肠剑被公子光所得，并且赐给了前往刺杀吴王僚的专诸。鱼肠剑真的非常锋利，据《吴越春秋》当中讲，公子光备办酒席宴请吴王僚，当时王僚穿了三重铁甲，专诸固然是一大胆的刺客，而那柄精巧的鱼肠竟然锋利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经他一刺，吴王僚不但透胸断骨，而且被贯穿了铁甲，直达后背，一代枭雄随风而去。公子光上台，这才引出了以后吴灭楚、越王吴的精彩故事。至于鱼肠剑为何得叫这个名字，历史上说法不一。一是说由于剑身上的花纹犹如鱼肠，凹凸不平，因而得名；另一说是由于它小巧的能藏于鱼腹当中而得名。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位侠客是豫让，与第一位侠客专诸一样，豫让也是春秋时期人，不过他是晋国人，是晋国四卿之一智伯的家臣。早在智伯之前，豫让曾经在其他的大臣家中做过家臣，但是都默默无闻，没有受到重用，直到他到了智伯的家中才受重用，并且智伯非常的信任和尊重他，这让豫让感恩于心。但是没有想到，智伯向赵襄子进攻时，赵襄子与韩魏合谋将智伯灭掉，消灭了智伯后，三家分割了智伯在晋国的领地。不仅如此，赵襄子更是残忍地把智伯的头盖骨砌成了炊具。早在智伯和赵襄子双方交战，而智伯已然落败时，豫让杀出重围，逃到了深山。死里逃生的豫让没有屈服，他每天都在心里想着智伯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同时也加深了他对赵襄子的仇恨，于是他发誓要为自己的伯乐报仇，行刺赵襄子。为了报仇，豫让改名换姓，乔装打扮成仆人，怀里揣了锐利的匕首，伺机刺杀赵襄子。他选择了赵襄子的洗手间，想在他出宫的时候刺杀他。按说豫让行刺的决心、工具、地点和方式都让人感觉万无一失了。谁知道那天赵襄子出宫方便，到了门口，心脏的跳动间歇了一下，倏然之间惊出了一身的冷汗，于是他换人出来把厕所检查了一遍，这一查果然就从里面牵出一个人来。一番盘查才知此人原来就是智伯的家臣豫让。在审讯时，豫让直言不讳地说要为智伯报仇，此言一出，赵襄子身边的人都说一定要杀死他，否则岂不是放虎归山，后患无穷。赵襄子犹豫了一下说道：豫让 乃当世之义士，况且智伯死后没有继承人，而他的家臣想替他报仇，这才是真正的贤士。至于安全问题，以后我小心谨慎点就好了。他又问豫让，如果我今天放过你，我们之间能否冰释前嫌？豫让斩钉截铁地说，不能，你放了我会后悔，你放我，这是你和我之间的个人私情，我报仇那是我作为人臣的大义，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为报国仇我心灼热，所以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死不死，何时死，如何死，死多少次都无所谓了，反正你一定要死。这个精彩的世界对于我只是一种意义，你要做好准备，当然是做好死的准备。 豫让，曾经的主人被智伯杀害，但是他选择了苟且偷生，甚至投靠到仇人智伯的门下。但是当赵襄子杀害了智伯，豫让却誓死为智伯报仇，这其中究竟是为了什么？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侠客之豫让。 其实豫让也是很无奈的，他的复仇之心日日在大火中焚烧，他的痛苦已经达到了生命的极限。回到家中，妻子劝他说，你简直是人中的另类，只为自己活着，为一个死去的人活着，你就不能换一种方式生活吗？应当说，妻子的劝说是改变豫让命运现实的一次机会。谁知道他听了之后勃然大怒，狂奔而出。妻子本是一番劝说，竟然成为了激励，豫让更加疯狂地直追赵襄子去了晋阳。到了晋阳城下，豫让有了迟疑，像我就这样进城，赵襄子和他的手下还是能认出我来，如果再次失手，我侠士的名声就黯然失色了。想过之后，他找到了路边的一个理发铺，尽削去了头发和眉毛，出来之后又去找了一个造假高手，把他从头到脚油漆了一遍，就好像生了满身的癞子疥疮，往人前一站，把人吓得哇哇乱叫，抱头鼠窜。然而就在豫让离家后，妻子也跟着追他而来。他在苦苦寻找中见一生了满身癞子疥疮的乞丐正向人乞讨，听声音正是他的夫君豫让，赶紧上前打量。妻子的惶惑一语对豫让却是一个提醒，豫让知道自己人肥而身故，于是吞了灰炭，变为哑猴，入室再行乞讨并寻找杀机。豫让有一个朋友听说了他的情况，在街市上仿佛认出他来，又怕拿不准，偷偷地喊了他的名字。见豫让本能地惊了一下，朋友就过去辨认，果然是豫让，邀至家中弄了酒食与他吃喝，豫让风卷残云一番饕餮，朋友为之叹息，说我素之兄报仇心切，矢志不渝，但你报仇也总得有报仇的策略啊。豫让回答，别无选择。朋友说道，你就不能先去假装反悔投靠赵氏，以你的才气和义气必被重用，然后再见机行事，定可唾手而得，何必非要弄成现在这个苦大仇深的样子，既报不了仇也没人可怜你。应当说，这又是让豫让反省悔改的一次机会。谁知道豫让听后再次勃然大怒，说既为赵臣又去行刺，让我怀二心做小人，那不是被称之为侠士的豫让，更不是被称为义士的豫让，我自虐成现在这般惨不忍睹的模样，就是要为那些对主君怀有二心者做个顶天立地的榜样，让他们知道惭愧和羞耻，从今天起你也不要再来找我，我也不想再见到你。说完，豫让转身夺门而去。 豫让，曾经的主人被智伯杀害，但是他选择了苟且偷生，甚至投靠到仇人智伯的门下。但是当赵襄子杀害了智伯，豫让却誓死为智伯报仇，这其中究竟是为了什么？迷幻时空 正在为您解读中国古代十位侠客之豫让。 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这天，赵襄子去龙山视察曾让他遭受灭顶之灾的智伯渠，原来是战争工事，现已成为引水工程，造福人民。赵襄子视察后决定把水渠继续加固完善，并在水渠上面出资兴建一座大桥，以方便群众往来通行，名曰赤桥。不久，赤桥顺利落成，赵襄子择了一个大吉大利之日，携左右去庆典剪彩。豫让知道了，怀里还是揣了锐利的匕首，装作死人伏于桥下。按说豫让这次行刺的决心、工具、地点和方式大可万无一失了，谁知赵襄子的车子行至桥头，马停了下来，不走了，并不安地打着响鼻儿。车夫连击了数鞭，那马无动于衷。机警过人的赵襄子立即判断周围定有危险，遂差人前去检查，回报说没有什么异常，只是有一具尸体。赵襄子想，这就奇了，新桥刚刚建成，怎么会有死人呢？想到这儿，他顿时恍然大悟，必是豫让，唤士兵将死尸抬来，反复辨认，果然是豫让。这可惹恼了赵襄子，说道：“好个豫让，你太过分了！我前次不听众人的劝说，佩服你是真侠义、真义士，饶了你一命。我是让你悔过自新，改邪归正，不料你不思悔改，又复如故，如此卑鄙，几近可耻，天理不饶。豫让，你第一个主人并不是智伯，而智伯也曾经杀死过你曾经的主人，为什么你不替他们报仇？你不仅没有替他们报仇，反而苟且偷生，甚至投靠到仇人的手下，做他的家臣。而如今我杀死了智伯，和智伯杀死你曾经的主人又有什么分别？为什么你只是单单如此急切地为智伯报仇呢？豫让没有片刻的犹豫，说道：“侠士、勇士、义士、死士，终落在一个义字上，正是这个义字，才维系并决定了君臣之间的关系。义是基础，义是关键，义也是唯一，同时义也是一切。君待臣如手足，则臣待君如心腹；君待臣如犬马，臣待君如路人。因此当年范氏待我平常，我也平常相待，而智伯待我不仅解衣推食，还与国事待遇。我为义士，能不知恩图报？那我畜生也，你怎能将范氏与智伯相提并论？”赵襄子听后内心倏然震撼，说：“即使如此，我也不能赦你。这样吧，你用我的这把剑自行了结吧。”豫让说：“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明之意，你能待我如此这般，豫让足矣。若有来生，定当图报。但此大仇未报，愤无所泄，五脏俱焚，该当如何是好？我有一不情之请，请君把你的衣裳脱给我，让我以剑击之。欲义智伯之仇，我豫让终于替他报了，我豫让和智伯死也瞑目了。”赵襄子听后内心再次倏然震撼，遂脱下锦袍交给豫让。豫让纵声大笑，持剑在手，对锦袍如对无绪怒目而视，飞身跃起三次，砍杀锦袍三剑，一片刀光剑影，最终倏然一剑刺进自己的喉咙。赵襄子换人将他的锦袍拿过来观看，上面被砍杀过的那三道剑痕有鲜血尽出，赵襄子的心上隐隐有刺痛的感觉。在回来的路上，他对手下人说：“这座桥就叫豫让桥吧。”

更安心。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在相声作品中，文化典籍的素材经常被相声所吸取采用，诸如批聊斋、批三国、歪讲三字经、歪讲四书等，他们不仅是被铺陈演绎，还常常被夸张歪曲的表演出来，所产生的笑料十分有趣，很受欢迎。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一起欣赏一段由应宁、王月波合说的相声讲四书。应宁和王月波在相声中啊，用了歪讲曲解的方法，巧妙地介绍这些著作，目的是制造笑料，用来嘲笑那些不懂装懂的人。下边啊，咱们就来听这段应宁、王月波合说的相声讲四书吧。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做了部分删节，请您多多谅解。 四书是他们四本书， 来 学庸论嘛。 行啊，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是简单的称谓， 对呀、 啊，这四本书， 对呀、啊， 具体的名字你知道吗？ 具体念有顺序， 还念念这个四书是有顺序。 跑日本念大学， 对， 念完大学呢， 念小学。 小学。 大雪小雪，冬至小寒大寒，开春了，开春之后呢， 您念的这不是大雪，您念这是挂历。 挂历， 挂历 啊，对，挂历我们也要念 啊，挂历也念， 对呀、 啊、挂历怎么念啊？ 这是念法很奇妙的， 是吗？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 哦，念这还有辙有韵，有板有眼。 对的， 你念这我听听。 听啥 啊？ 正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新，别的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今天热，我的腊月春天早，太奇怪 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不懂了吧？ 不懂， 这样便于记忆。 那行吧，大学不是大学，我说的是大学。 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哎，什么？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对吗？就是长大了学习了，你就知道了。我在这儿跟你讲，你明白，你不就得了吗？ 得了，这可不算。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不这么讲，这是头一本大学。 对， 念完大学念中庸。 对， 念完中庸呢， 念不中庸。 不中庸， 废物、点心、大笨蛋。 那包二百五， 这就毕业了。 是。中庸之道， 对，中庸之道。 念完中庸能念《论语》，《 论语》《 论语》分上轮和下轮 两部书。 念完上轮能念下轮， 对。 念完下轮呢？ 念火轮。飞机、军舰、大炮车， 这是一战争犯，你看看。 什么叫战争犯？ 当大炮车了 啊？《论语》是孔子说过的话，对， 这么一本语录 啊，没错，讲得好，好。 念完《论语》，念《孟子》。 孟子， 孟子分上孟和下孟， 还是两部书。 先念上孟， 哎， 念完上孟念下孟， 对， 念完下孟呢， 念做梦， 做梦， 咬牙梦，屁吧唧嘴，说梦话，扎衣裳， 把梦锤，夜游踹被子。取业，你在撒泡尿。 你说的都是 你现在都撒着你的泡尿，一嘴胡话，还做梦还咬牙放屁呢。孟子说过的话也是语录， 你不懂孩子。 我管你，你再说我抽你。我又娃娃，我又孩子，怎么弄？ 这是深入浅出的讲解。 啊，这 你能懂老师这心理吗？ 四本书， 对对对。对最后是五经， 哎，念完四书就要念五经了。 五经这五本书念法也有正，也有顺序。 五本书啊，诗、书、易、礼、春秋。 没错， 嗯， 这个头一本什么？ 诗经， 诗经， 先念诗经。 诗经念完念干净， 干净， 干净，关键日子就脏了， 脏了， 脏了，搁水里又成诗经。诗经啊，晾了之后就是干净。 你没不平啊？诗经就是诗歌总集， 好，念完了说唱。 古代的诗歌总集， 对对对。 念完诗经念书经， 书经， 嗯， 书经合适，锻炼身体。 这边就最雷，胡逼，看 见吗？你说的书经合适， 书经不那么讲。 哦， 念完书经呢，念易经， 对，易经， 易经完了呢， 二经， 猜完了三经。 四经， 五经， 天亮， 一宿 没睡， 这事儿 白费。 我懂，我懂。什么人均摩登？易经就那么点啊？易经是数学，一个木字一点儿。 啊，对。 什么六爻八卦呀？ 对对对对， 这叫易经。 就那么句话吗？ 啊。 读透的诗经会说话， 嗯， 看明白易经能算卦。 你瞧这有词儿啊， 他的学问。 念完易经呢，念礼记。 礼记， 嗯， 这礼记分三部呢。 哪三部啊？ 有唐肃礼记、短答礼、交溜礼。 都饿了又。 让饿的。 礼记干嘛？礼记。 是什么呀？ 你看，就是讲礼法的书。 哎，对对对， 最后是春秋， 春秋， 就是四书五经。 哎，这就是说不同年龄段， 嗯， 学不同深度的小说书。 我跟您说啊，您累了吗？ 不累，我还上班儿，待会儿还上您呢。 后台有水，您休息会儿吧。 不用， 我们这是相声。 是啊， 您这嘚不嘚嘚不嘚，乱七八糟一大堆，这书你看过吗？ 我没看过，我能说借你们这舞台在这儿，我说办一班儿。 对，就我听他一说这四本书啊，我就照影子，我有点二乎您这事儿。 爷们儿， 别办班儿，这么着，您先给我办班儿吧。 啊，你要学习？ 我不是学习，我要考察考察。 行啊， 你给我讲讲行吗？ 看来你是对我有点不相信。 不是有点，根本就不信，我一丢丢都不信。 行，你看你说你这一句话，你是应该跟我学习一下的。 不是，这四书五经三本小说当中，我要说几句，你能讲吗？ 当然能讲了， 能讲。 哎，我先问问你 啊， 这些书你读过吗？ 读过。 你读过是吧？ 嗯， 这就好了。 好了。 没读过书的到时候胡问。 嗯， 你读过书，你就按着这书里。 您放心，没有跨外。 好，那行， 都在这几本书当中。 太好了， 咱们来最简单的。 您说哪本？ 因为各位都是有学问的观众 啊， 咱们在《三字经》上开篇头几句行吗？ 行啊， 你给讲讲。 好啊， 开篇头四句吧。 四 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是头一套四句， 啊， 讲讲吧。 是这个 啊， 这太简单了。 是您咱们 刚才你说的时候，小朋友们都会背诵。 还是我的小弟弟，我看跟我一块朗读。 哎，这正好，听完他背诵，我再给你讲解，你记忆深刻。 可以， 是吧？好，可以什么呢？ 人之初， 这还用解释吗？ 这是怎么了？ 人之初啊， 怎么讲？ 这明摆着的 啊， 他有一人叫之初，人之初。 人之初就是一个 字面的人之初，哎，对吗？ 性本善， 什么？ 性本善。 每次我讲这本书的时候，老得更正一下。 嗯， 这个三字经啊，就在这儿印错了。 印错了。 老年间把这版牌错了，到现在一直都念性本善。 应该的， 本性善。人叫支出 啊， 这是名字，有名不姓啊。 嗯， 第二句告诉你了，他本姓善，这人叫善支出。 这玩意儿嗑瓜子嗑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这是吗？啊，您讲的不错 啊，您一定按照我这背诵啊。人之初，本性善， 哦 啊， 性相近。 哎，这是说这个单身叔的籍贯 哪儿啊？ 他住这家呀 啊， 离这个杏乡， 嗯， 杏乡是一地名， 杏乡。 哎，河南有个新乡， 新乡， 咱北京还有良乡， 有啊。 哎，这单身叔他们家边上是杏乡，可能出姓儿、 啊， 哎，就叫杏乡了。 杏乡近呢， 这儿离杏乡， 嗯， 特别近，杏乡近。 徐香远呢？ 这不太简单了 啊！ 离杏香近 啊， 离这个徐香 啊就远啊！哎，想比呢是吗？ 徐香呢，就是一个出了 啊，对对对，就甭比划了啊！ 凉席儿的地方， 好嘛， 这是地理常识啊，大家记住，用得上了这凉席儿， 用不上一辈子也吹不了那儿啊。何大老师啊，狗不叫 啊， 狗不叫， 狗不叫， 哦， 狗不叫 啊，怎么叫？ 就是说这个单之初，特别喜欢宠物，养条狗。 我 他养这狗啊，他的目的不是说哄这狗玩儿， 干嘛呀？ 是希望这个狗啊，能给他看家护院。 哦。 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 嗯、 这狗就在他们家门口成天就待着、 嗯、 来了生人来了熟人甭管是谁来、 嗯、 都不叫了狗不叫 姓哪天 啊这善之叔人脾气挺大的 是吗 要他狗他都不叫啊用他干嘛呢 就是 拿刀要把这狗宰了 我 摔了 怎么 让隔壁姓奶奶给看见了 姓奶奶 可能是在姓江嫁过来的 是啊 奶奶看见了，哎呀，干嘛呀？把这狗给宰了，别宰了， 怎么办呢？ 你不要给我， 不， 我得牵走。 啊、 姓奶奶牵狗，姓奶牵。牵狗啊！ 咱别拉拉扯扯的。 配合我表演， 教之道。 这包挺新鲜的啊！ 怎么？ 以为他家善之初，他们家根本不叫。 是。 他跑了姓奶他们家，嘿，狗叫。又是隔壁 啊， 让善之初听见了 啊， 插腰在院里头，你甭叫唤 啊，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叫知道。 贵官呢？ 呵，这善之初没那时候脾气大 啊， 翻把椅子， 啊、 搁这墙边上跪在椅子上， 啊、 啪 啊， 给这狗一砖，跪一砖。 三字经就照您这么讲啊？ 对呀、啊，还怪呢，普及科学， 去你的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谁说的误人子弟？这是太对了，这我表姐真的说在的，旁边是我姐夫是吗？我告诉你，就你这纯粹误人子弟，你别在这上班，你再拿根纸，我抽你！我告诉你， 您这票是他买的， 你那你甭管。这什么三字经啊你也能念三字经我告诉你说吧 你说我深入浅出给大家讲解你这是搅和我 这么着，我再问你一句， 你问点。我跟你说啊，你这日出性本善，开篇几句，大家伙都知道。 你没意思呢？ 你往后大家没读过的，我给你讲讲。 这样，我问你这么一句吧 啊， 称五代皆有由，你讲讲。 什么？ 称五代皆有由。 你念过三字经吗？ 还念过。 称五代 啊， 字音都不对。 字音不对。 这字不念称。 您字念？抽。抽。 抽五代皆有由，这就有讲了。 我这怎么讲？ 这就是说那个 单 日出啊， 咱 我还是三字经啊， 我这一盘三字经全是单日出他们家的。 说这单日出啊， 啊， 抽烟， 抽烟， 抽个他抽旱烟袋， 哦， 这烟袋一锅一锅的， 啊， 抽了五袋， 对 呀，这烟袋杆里边 啊， 就有了烟袋油子，抽五袋皆有油。 哦，还有抽六袋 的，抽六袋不行？ 怎么？ 抽六袋火大，火烧糖，嘎巴 啊， 这杆儿就裂了。 嗯， 抽六袋接裂杆儿， 那咱就抽四袋， 那也不行。 怎么？ 抽五袋的银， 嗯， 抽四袋不够量，他还得加一颗烟卷儿，抽四袋加烟卷儿。 这位狗带苗子胡累呀、啊！ 什么叫胡累呀、 啊啊？ 这是讲法 哦， 这还得能念能唱。 我、哦、还有念法呢， 有板有眼有辙有韵。 你再念给我听听。 答啊，抽五袋接有油，抽六袋接裂杆儿，抽四袋给他加烟卷儿，乱七八糟。 又来了，他老忘不了这呱唧呱。 数来鸟这 数来鸟， 数来宝， 你这嘴里有袜子都拿出来。 山西在这儿 呢，在哪儿呢？行了，我也看出来了，你呀、啊，你讲不了这个，干脆我讲一大家都念过的，是上过中学的就学过这个。 好、啊，行， 咱在这古经里头找一句行吗？ 好啊， 《诗经》啊， 行，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大家上过中学全会。 这好。这好 好， 这说的是现在的事儿。 诗经会说的是现在。 对的。 那你一句一句讲讲。 关关嘛。 啊，关关。 叫西门门。 啊。 有一站十六路吧，好像到。 啊。 叫北下关。交通大学就在这儿吧。 啊。 俩地儿，北上关，北下关，就是关关。 关关是西直门外。鞠鞠呢？ 啊，那太简单，就那儿设一鞠，让公安局给揪出来。鞠鞠， 您这里还有瓜子的事情？ 哎，那不是现在的事情呢。 好，有能耐。 哎， 在河之洲呢？ 哎呦，这帮赌徒啊，你叫不改。 嗯， 北上关、北下关这赌窝被让人给端了。 端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咱们往后头不有条河吗？ 高粱河。 哎，他们整条船。在河里边支了一摊儿，在河支粥，河里边的 窈窕淑女， 这里头有一赌徒， 嗯， 老姚， 老姚 打了个一条点炮输给那女的了 啊！这俩点炮， 好条淑女， 君子好逑， 哎，就说的是君子人 啊， 都不赌。 哦， 君子人不赌， 君子能干嘛？ 喜好足球。 君子人都喜好足球。 对了， 那小人呢？ 小人能吹黑哨的 了。后台有别的人要换你，还得定下去。 哎，换人干嘛？ 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挺好一部《诗经》就给说成这样， 深入浅出的讲解， 咱也能耽误工夫 啊。 好不好？ 行， 我再问您最简单的。 行， 你要能解答上来解答，解答不来您也别犯法了，您就下去就。 我要讲的不好，哎，我马上自己就走下去。 我好 不好？ 最简单的啊， 要说 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说说这个。 太简单了。 简单吗？ 君不君， 谁呀、啊？ 君不君， 君不君， 程咬金。 程咬金？ 对，程咬金，军不军就是 这程咬金怎么会军不军呢？ 程咬金，大德君子，混世魔王。 嗯， 驾坐瓦岗寨， 对， 是不是君王？ 是啊。 后来他把自己这个王位让给李密了， 嗯， 自己又不当君王了， 嗯， 是君王，后来又不是君王了，君不君，程咬金。 他这里还整点历史知识。 当然了，谁当演义呀、啊？ 沉不沉呢？ 大火轮。 大火轮， 万吨巨轮 啊！ 排水量一万吨的巨轮，钢铁铸造， 是 沉不沉？ 沉了， 都给他搁到大海上。不沉了， 不沉了， 不沉，把这个扛起来。 扛不动。 太沉，他就不沉了。 啊， 沉不沉？大火轮。 严师傅，我学我没听过来，我听过点物理来。 你这个不幸还真是 我呀！ 好好好，这孩子啊， 哎呀，你 富不富？富不富？ 啊， 变魔术， 变魔术， 我就喜欢变魔术的。 哦， 呵，是变一花盆 啊， 变一金鱼 啊， 尤其拿几张白纸，啪呀啪一走 啊， 全变钱 啊， 人民币、美元、英镑、欧元 啊， 要变多少变多少。 是啊， 那是真能变来吗？ 变不来， 那是他提前准备好了的。 哎，对了， 但是观众上说这人真富，要多少钱有多少钱 啊， 其实都是假的。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好，子不子？ 大茄子， 大茄子。这怎么讲啊？ 你看看茄子外头那皮儿是 紫的呀， 咔嚓一条切开的小里头 白的， 紫色里头又不紫了，子不子？大茄子。 是啊。 有板有眼， 你还用念吗？ 当然了， 来来，我听听。 听打，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 不不不，变魔术，死不死，大女子，快给我去。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应宁王月波合说的相声《蒋四书》。其实啊，四书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成为历代儒家教育的典籍，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段相声只不过是供大家开心一笑。好了，说到这儿呢，本期的百年笑声又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我是红九，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上这首来自郑钧的《爱情酿的酒》，其中铿锵有力的节奏和优美的旋律肯定会让您耳目一新。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爱告诉我，是杯特制的酒。有人告诉我，爱情像杯酒，他说喝的吧。